朝鲜人民军第四次水产部门积极分子会议29号在革命首都平壤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次帅黄炳瑞同志、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人民军水产部门工作人员和生产革新者参加。会上，黄炳瑞同志做了报告。他说，人民军水产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捕鱼工们接受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的战斗命令，奔赴东西海战区起锚出航后一年来，怀着火热的爱国忠诚创作了功勋。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进行英明领导，已使人民军各水产事业所根据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采用尖端技术来全面构筑联合生产系统，实现各道加工工序的自动流水线化和机器人化，在海鱼生产和加工中带来新的革命性转变。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予以最大的信任，说水产战士都是党的政策的绝对信奉者、坚决拥护者和彻底贯彻者，是世界上拿什么也换不了的宝贵的革命战友。报告人强调，都要拥护敬爱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的领导，大大响起捕鱼战的胜利炮声，在意义深远的2017年获得新的海鱼大丰收，让全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接着一些人做了发言。